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。泰国，在那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仲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、猜不明、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Do forgive me. 怪谈之真太猛，人皮风筝。上集讲到，阿猫是一名大学生，因为喜欢猫，同学和朋友都习惯叫他猫哥，而阿猫这个名字渐渐大家嗌开了，都不记得了他原名。那猫作为一个年级的优等生，除了拿到学校每年的奖学金之外，这个学期他还作为交换生安排了去泰国的大学进行学习交流。坐上了飞往泰国的飞机，坐在阿猫身边有一个挺漂亮的女仔，突然间用不是很流利的汉语就跟她聊天。 第一次去泰国啊，在清迈最出名的传说就是人皮风筝。抽签那日剩下的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，他们都是孤儿来的。男的叫拓海，女的叫秀珠。 阿猫认真地想一想就说， 他们殉情啊？ 没有，拓海娶了卡迪的女儿。 而成亲那日，卡迪屋企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。当来贺亲的人见到新娘生得和秀珠一模一样的时候，都惊讶不已。但是很快他们的注意力都被成台异香扑鼻的送菜吸引住。而拓海只是成晚痴痴迷迷地望着新娘子发呆。而僧侣的徒弟亦都紧跟着僧侣出了门。行到没几远之后，就问那位和尚，师父师父，究竟什么事啊？僧侣悲哀地离远望望这个苦弟就说，人皮换体，尸油香水，再用蛊虫制饭，将所有人的心神迷惑。这种凶杀的草鬼术已经好多年都没出现，究竟他是怎样识的呢？好在他还未识去除人皮和尸油里面的怨魂。不用几耐，他就会被厉鬼反噬。那张人皮风筝轻轻地飘到他面前，落在他手上面，兼且从隐隐约约好像喊了起身。在空中的厉鬼这个时候发出了悠悠的叹息。拓海捧着那块人皮自言自语地说， 收住收住，我错了。 空中的厉鬼消失，那块人皮从拓海手里面飘起身，落到地下，变成了一个赤裸的瘦猪的样子。胡下的长发覆盖着他的身躯，皮肤在月光底下闪烁发白。人皮轻轻地叹了一句就说， 现在知道错还有用吗？ 人皮瘦猪轻轻地叹着气，托起了托海的下巴，锡到他一口就说， 你还爱不爱我？ 托海全身一震，痴迷地望着人皮瘦猪的身体就说， 我还爱你的，我还爱你的。 瘦猪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很凄厉就说， 爱你有资格跟我说爱吗？既然爱就变成我了。 话音刚落，人皮瘦猪 从前额位置开始裂开，又重新变翻成一张薄薄嘅人皮，覆盖喺拓海身上。个和尚仔目定口呆咁望住发生嘅一切，而嗰个大和尚依然不停咁念住咒语。拓海已经完全变成瘦猪嘅样，神色茫然咁踩住嗰啲尸体同血泊，从大院里面行出嚟，路过僧侣身边嘅时候，竟然双手合十咁讲咗句： 多谢大师。 僧侣突然之间碌大只眼，好恶咁话： 你啲系劫数，我无力阻止。望以后好自为之。 而变成咗瘦猪嘅拓海已经慢慢消失喺夜色当中。大和尚行入个院子度，对个徒弟话： 你啦，同我去清业障啦。 一个钟头之后，曾经繁华嘅官邸化为一片火海，映红咗半边夜空。喺火光蔓延嘅边缘，师徒两个僧侣并肩向黑夜当中走去。 师傅，我啱啱见到一个好似蛇咁嘅尸体啊！师傅，呢啲到底系咩邪术嚟噶？ 不可知嘅，不知为好，何须纠结呢？ 哦， 徒弟再都冇发问，只系喺度假装住收拾衣服。等师傅行远咗几步之后，个徒弟偷偷地将一本残破、黐住好多血迹嘅书卷塞到入自己嘅衫里。而讲到呢度，飞机上边个女仔冇再讲话。阿猫听到意犹未尽，谂到成个故事嘅情节，哎呀，真系毛骨悚然，但系又好似无比真实咁。佢忍唔住继续问： 讲到呢度冇咗啦，嗰个变成瘦猪嘅拓海咧，嗰个蛇人又咩回事啊？仲有个咩草鬼？徒弟喺个帮脚里边塞嘅书，系咪咸官嘅女喺长洞度翻出嚟嘅书啊？ 嗰个女仔望住窗外边白色嘅云朵，声音变得好沙哑咁： 拓海变成瘦猪之后，游走在世界各地，哪个都不知道他已经是被人皮包裹的尸体，哪个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这里寻找着什么。 个女仔讲完这句说话，伸了个懒腰。阿猫好像突然之间听到有轻微好像暴碎撕裂这样的声，而个女仔又整理了一下头发，起身就向洗手间方向行咗过去。阿猫眯埋眼，回忆住头先嗰个古仔里面每一个细节，不知不觉间佢就瞓着咗。 故仔仲未完嘅，听晚继续人皮风筝。